新档饭食，我哋最积极。你听紧嘅系 hkpeanut.com， 我系 Willis 何洁云。 路遥知马力，日久见人心，破迷信，讲真话，大军阀。好啦，翻嚟啦。咁啊，嗱呢几日咧就其实就发生咗单即系好严重嘅嘢啦。其实喺乌涵啊，即系尤其系呢个陆丰啦，即系其实系郁敏嘅故乡啦，系嘛？即系或者双簧嘅故乡啦，差唔多叫做系。咁但系就就而家发展到即系嗰个所谓暴乱啦。咁啊，今好似唔知琴日仲打埋记者添，即系锁埋呢个叫做系香港零一啊。同埋呢個明報嘅記者啊，即係揼佢哋啊，同埋仲係袁弘啊嘛。如果你話見到即係見到有記者外國記者嚟嘅話咧，通風報信嘅話有20000多元啊嘛。係啊，即係如果你捉到唔知好似100000定幾多啊？話即係其實即係我唔明，喂，即係完全係即係鎖門，即係叫關門打狗啊。咁所以你見到咧呢幾日咧，即係或者係今日啦852又好啊，蘋果又好啊，佢哋分別就以呢、這個社論嘅模式啊，就將呢個咧，即係叫做係呢個烏坎村嘅事件咧，就同呢個光州事變咧，就做一個比較，就話其實佢好多相似之處，點解咧咁樣樣？就係、是、其實咧，光州事件80年代光州事件啊，土伯都應該即係都熟悉啦。 冇印象， 冇印象啊！你竟然 太靚仔嗰頭 係嘛？ 八十年代頭啊嘛，你嗰頭 係八十年代頭，即係我啱啱出世嗰陣時嚟。 少不更事嘅時候啊，仲係 咁就其實佢嗰陣時就係、據說啦，就係嗰陣時其實就因為咧市政府佢亦都係採取一種咧，即係叫做係封鎖消息嘅一種做法。咁就令到咧，即係其實全國各地嘅人咧都唔知道有一件咁嘅事發生咁樣樣。咁就令到就係話你雖然嗰班人即係韓國嗰班僆仔都係想爭取民主啊，即係點樣去即係去衝擊啊嗰啲軍警啊，咁但係最後咩全世界都冇人知，唔係即係成個韓國都冇人知。咁而家烏坎事件咧，那個情況就正正好相似啦。咁但係喂，其實我發覺又唔淨止烏坎喎、啊。其實講真，你講啲維權事件咧、即係你上次上海 PX 啦，即係或者係即係其他唔同嘅地方嘅 PX 廠啦，或者嗰啲即係叫做係嗰啲新化廠啦，即係尤其係有環保問題嗰啲啦。你發覺每次有啲維權事件咧，其實全世即係全國各地咧，其實都冇乜邊個知喎。其實都 咁，但係你有冇發覺，即係呢啲咁嘅全國嘅事件咧？都離唔開咧，就係收地嘅問題， 一定係， 同埋都離唔開咧，所謂即係嘅發展嘅問題， 係 離唔開咧，係官商勾結嘅問題， 係， 即係我幾句咧，係嘗試去即係幫大家去攞個總結咧，其實咧我睇到呢樣嘢，第一喺共產黨嘅統治裏面，而家你呢一個以前嘅社會主義社會邁向一個資本主義社會。嘅高度發展嘅過程裏面咧，呢啲矛盾同衝突咧，可以話過去嗰10年以嚟咧係無日無之。尤其是呢咁嘅維權嘅運動。喂，老實講，當年就算你上海啊嗰啲咁嘅地方土地發展嗰陣時候，已經係真係官商鄉黑啦。第一嗰度嗰啲即係黨委書記就唔係叫鄉紳啦，就個黨委書記，再加埋啲黑社會。同埋加埋個共產黨喺背後嗰啲官、基本上大家都係上下其手㗎啦。原本嗰塊地係咪即係幾百友，你一拆咗之後，跟住起個哇冇雷公咁高嘅摩天大廈，係咪跟住嗰度就發展成為呢個即係商業嘅區，喂大佬執幾多喂 ，exactly 就係咁啊。喂，其實你有冇發覺呢一、這個亦都同呢一個嘅新界西嗰個選情咧，好好近似嘅，係好似嘅。喂，所以你老共呢，如果你係面對緊而家你全國即係雨後春筍無日無之，即係日以繼夜夜以繼日嘅，即係呢啲咁嘅維權運動完全係同呢啲咁樣嘅即係居民嘅權益有關。嗱、佢已經唔係同你講緊政治㗎啦，我都唔係講推翻共產黨㗎啦，我唔係講緊反共，而係話喂大佬，我有間屋你又拆咗我嘅、錢又賠唔夠。第二人哋已經唔係同我哋嗰個 level 係講緊保育嗰個問題㗎啦。 已经唔系讲紧呢一个 level 嘅问题， 唔系保育，系争取翻自己嘅权益。 喂，赔翻钱啊，大哥！ 系 喂，大佬，我喺呢度住咗咁耐，你而家你拆咗我嘅地方又赔唔够，跟住又焗我走，咁我喺边度住啊？大佬，我瞓街啊，大哥！我一系就上房，一系就同你抗争过。喂，而你唔好忘记，乌磡村喺边度嚟嘅？陆丰啊嘛， 系 陆丰人系最擅长乜嘢？咪就 打啦， 咪就系呢个彪悍咯。 今次佢真系掟砖喎，班友仔真系 真系掟砖， 真坚系掟砖喎。如果睇嘅话， 唔使送过去都系自己掟啦，吓即系执嘅手上面掟。 唔即系我以为啲本土派就会好开心啦。你睇啊，呢啲真系勇武抗争啊嘛，乜乜乜啊嘛。但系佢哋唔系喎，今次 唔系嗰阵时候，我哋都有经验噶。华人主书院，即系透露到风声，就系我哋有即系做呢、這个非暴力抗争嘅培训。喂，系好难 sell 嘅喺内地，反而。好难 sell， 大部分嘅 participants 系唔会相信咧，系非暴力抗争嘅方法咧，系能够对付到呢个政权。 嗯， 即使我哋困咗几日都好，系咁喺度即系攞世界各地唔同嘅例子啊，甚至乎攞金地啊、马丁路德金嗰套咁嘅嘢啊，系完全唔 work 嘅对佢哋。 系系， 即系只系作为一个 options 俾佢一个手段，点样攞国际支持呢 o、OK, k 但系如果你话你真系纯粹靠呢样嘢咧？內地嗰啲所謂 NGO 就好，嗰啲組織就好，係唔 buy 嘅。 係係，因為佢嘅思維根本唔係嗰樣嘢嘛。 唔係佢哋好難答佢嘛，大佬啊，佢兩嘢佢就已經攞警棍駁我哋，咁我唯有就話俾佢聽，你越駁越好啦，你攞下國際支持啊，攞到中間人嘅同情。 唔係你有冇 sell 你嗰陣時咩噶嘛？你嗰陣時 sell 嗰樣嘢叫眼神制敵噶嘛？有冇試過你有冇試過同你 sell 呢樣嘢先？ 唔係我 sell 嘅，係呢個係啊簡石佳啊台灣嘅 sell 嘅，屌大佬係嘛？ 唔係咁你有冇同佢講過呢？ 我梗係冇，因為點解大部分啲培訓課程咧我都係搞唔掂嘅，因為點解我用普通話。啊嘛，大哥，大部分唔系我去噶，我都系即系同你倾下偈，即系吹下水嗰只噶咋，讲几句普通话我点啫？你叫我逼个 speech， 我边度搞得掂啊？系咪？即系做 instructor 真系唔得。但系你可以从内地呢一个嘅经验咧，系睇到咧，即系中国嘅人基本上佢都系好彪悍。喺面对例如你好似头先阿曹总讲嗰、那个即系 PX 厂嘅例子，或者乌坎村呢啲，喂，佢真系同你死过噶喎。 系系。 喂，而老共都要谂个问题，就系你点样疏解同埋疏导呢啲咁嘅矛盾？ 嗯， 你话因为呢个系习近平嘅指示，我死都唔捻信，系嘛？即系兴密咁地方嘅嘢，基本上都系嗰度嘅官商乡黑嘅问题嚟嘅啫。 嗯， 系咪喺嗰度嘅黑社会、嗰度嗰啲公安、嗰度嘅官僚？ 嗯， 基本上系利益群带嘅关系，系嘛？背后就唔知湿几多水，即系走嗰只。 嗯。 但是如果你将呢啲嘅矛盾由民生简单嚟讲，维权逐步提升到一个政治层次嘅时候咧，你就 P K。 咁而家就系会啊嘛，因为喂，坦白讲，你话其实林祖恋啊，或者系乌坎事件啊，其实喂，大概系早到系五年前嘅事嚟噶啦，其实系。咁其实嗰阵时共产党咧，即系或者系市政府咧，其实已经系跪低咗，即系俾人一人一票选举，咁啊最后咩咧就选咗呢、這个即系喂真系人民英雄啊林祖恋上嚟啦。喂，咁但系喂共产党嘅本性就系记仇噶嘛。喂，就系、是、会同你算账噶嘛，就系、是、会同你算旧账噶嘛。尤其系我同化唔到你嘅时候，我用贪污手段同化唔到你。啊，原来咧你仲喂真系好似朱海迪咁样样喎。喂，其实我哋见到今时今日，即系我见到即系其实你话出咗呢单嘢之后，香港你话民间社会声援呢个乌坎事件嘅人唔多，咁但我起码见到即系支联会啊，同埋社记啦。咁阿长毛今日都讲咗说话。喂，你如果你支持呢、這个朱海迪咧，你冇可能唔支持呢个林祖恋。 嗯， 喂，本质上咧， 我用青年新政嘅答法答你，呢啲人系唔关我事。 唔系，但系本质上一样啊嘛，即系你个 我有我哋香港嘅民族，系咪？我要同佢区隔噶嘛，大佬，关我咩事啊？佢死佢贱啦，系咪？佢喺地球村啊点啊，大佬你话晒喺我哋，即系你喺地狱鬼国嗰度噶嘛，系嘛，有咁嘅人民，我帮佢保啊呢、這个，有咁嘅人民就有咁嘅政府，共产党系因为你而存在出嚟， 系啦，唔系，所以其实咧，你话乌坎事件咧，你对于我哋香港人嚟讲咧，其实系非常之大嘅启示作用。第一，佢哋即系其实你共产党就系、是、其实喂。 以實例已經話咗俾你聽，佢就係一個唔守，即係其實係唔守承諾嘅人嚟嘅，就係會記仇嘅。喂，佢今日可以同你妥協，但係聽日就會同你算帳啊！呢個係即係睇個政治現實嘅咋， 嗯， 係咪？即係當佢覺得時機啱嘅時候啦，你就冇喂，等於因為喂，其實講真啦，你永遠都係噶，邊個同呢個共產黨嘅魔鬼交易咧，你都冇好下場噶。喂，你谂下，喂，自由党佢沦落到今时今日咁样样， 喂，剩翻几多席啊？冇得人心。 四席咋？四席咋？ 之前咧， 之前系 五席定六席？ 直选有啦，系嘛？ 直选啊， 周亮已经有啦，以前周亮即系其实讲到一席啦，系咪？即系田少又喺即系新 竹嘅 席啦，起码小极都两席啦， 系 咪？咁你维持 周亮就冇咗好耐噶啦， 系啦，咁你起码都有差唔多六七席咁样样啦，系咪？喂，但你去到今时今日，喂，即系所以讲真啦，自由党系唔捻值得可怜，完全系唔捻值得可怜嘅。根本上佢系从来都系谂住系食政治免费午餐， 嗯， 系咪？ 喂，佢嗰个平衡术咧，咪就系2012年嘅时候立法会选举嘅民主党犯过错。 嗯 嗯， 第一你又唔识同呢个老共去丢谈判 啊？ 喂，老实讲，你问我好简单嘅道理啫，入去。谈判唔系一个问题， 嗯， 最大嘅问题系咩咧？你系丢咗啲乜嘢出嚟？ 系 同样道理，你呢一个嘅自由党，你咪不停喺度抽水嘅，阿田少， 系 俾人搣柴啦。喂，老共唔会惩罚你，老共系咩出身嘅人啊？一定系会追击叛将噶。 嗯，好捻技术，就算同你冇仇啊。佢都唔會撚放過你嘅，即係其實你，譬如喂，講真，你泛民啊，即係有啲又傾又砌啊，諗住以為嚇同佢相對，即係有啲偈傾嘅，好似馮檢基嗰啲話，今時今日點樣？ 咪兩面不討好咯， 咪係咯。 喂，你冇得搞噶，你參加得香港嘅民主政治，你一定要面向嘅群眾。而家先講翻啲務實少少嘢，即係選舉前就無謂講啦，係咪？ 嗯、 因為咧講要辣親啲人，又話以為你好勁咁，但係你事後咧一定要咁諗，呢條路係冇得走。即系你谂住以为又倾又砌，谂住同阿爷喺度玩嗰个政治嘅平衡，系咪？面对群众嗰时候又讲一套，入到去又同佢讲另一套嘅时候，你一定系冇运行的。 嗯， 所以你话有啲输嘅，我都认为系啱嘅。即系例如话民协咁啊，唉，算啦。即系你不如组合埋工党又好， 组合份民主党啊，其实 即系 more or less 啦。佢哋嗰啲唉，即系重新再洗个牌啦，有乜计仔啊？喂，你问我另外一个选择就系、是、喂。其实全国各地都是做紧呢啲咁嘅维权。 嗯， 其实我哋香港系应该要首先翻翻去我哋即系当年社民联嗰个谂法咁，都要有个左翼联盟啦。 吓、嗯啊，要有噶，要有噶。 喂，你而家咁样散晒，即系碎片化，真系可所谓嘅。喂，你珠海定有一支公一 over 十七， 七十， 嗯， 七十分之一。你刘小丽又系咁，系嘛？你万必长毛又系咁。喂，而家要谂啦，你唔建立一个好清楚嘅政治纲领，如果我吓，我重新嚟过嘅话，我会谂咧。第一，你一定要走一个左翼嘅路线。 嗯。 第二，你一定要走一个自决同埋抗争。第三嘅抗争嘅路线，呢三样嘢走唔开。 一定要。 嗯。 呢个就系新嘅市场。 嗯。 你唔好以为你安于现状。今时今日，而家呢个世代，日日都喺度变紧。因为点解咧？我以前僆仔嘅年代系睇报纸嘅啫嘛，真系要买份报纸翻嚟喺度揭噶嘛。而家你对住呢一部 internet， 日日喺度变化咁样，系嘛？你一定要有一个好清楚嘅政治纲领，可能系成八版纸，即系真系要用文字写出嚟去建构你自己嘅纲领。如果唔系咧，屌人哋俾问你一句。啊好啦，雇员免工退保咁又杀，咁你扑街。嗱，當然你問我嗰單嘢唔關佢事，我真係知道係唔關佢事，即係俾人擺上台。咁但係問題你都戇居啦，你去答嘅時候， 你小麗老師， 小麗老師，佢哋答嘅時候，喂，僱員免工得唔得？得，不過咧就要改嗰個税制， 要加税係。 你其實加税係好難噶嘛，香港而家政治制度裏面你點樣過到啊？即係你呢個彈書係冇意義噶嘛，同埋。佢唔係我啊，佢簽咗個學者方案㗎。 係最重要嘅嘢。 係咪？嗰陣時候你唔整個彈書落去，你嗰個學者方案，喂，所以你冇一個好清楚嘅 vision、mission 同埋你嗰個成個 policy 喺唔同政策範疇裏面嘅綱領嘅話咧，其實你嗰個所謂而家有嗰個素人政治冒出嚟咧，你唔團結埋一齊咧， 你係好大鑊嘅。即係你鋪鋪清嘅咋。2020嘅時候可能有另一個世界另一個景象㗎啦。你問我二零 一阿老伯，我反而覺得鄭錦滿唔係即係阿鄭錦滿派啦，即係比起呢個自決派呢仲更加務實喎。佢話即係如果有必要嘅時候呢都會同呢個泛民呢都會合作喎。你鋪鋪清喎，真係。 係應該鋪鋪清。但係個問題就係、是、即係好似我上一個禮拜咁講，你唔可以唔加入即係成個反對陣營個泛合會。 係 即係就算我係青年新政，即係鬼頭鬼腦都好， 手 都會入啦，係咪？不過可能後尾有 order 㗎啦。哇！你問我就係、是，所以嗱，我就唔會講得咁老土咩？聽其言，觀其行。 嗯， 但係咧，佢始終都會露底。如果成報嗰個講法係有道理嘅話， 係 嗰包仔一定露嘅。 投票嘅時候唔出現咯。 同埋佢哋都係太靚啊！ 係， 朝頭早唔知醒啊！大哥有一個已經即係中咗啦， 係 係嘛？ 唔係嗰個羅冠聰好似話係嘛？遲到嗰個係 咩？ 立法會投票撳錯掣嘅咁樣，所以點解你要開泛民飯盒會咁搞？你撳咩掣？你寫低佢啊，大哥！你好多議案噶嘛，可能同一日裏俾。 唔係，其實同埋就係話講真，你雖然你話即係而家即係有種即係僆仔之間嘅政治正確啦，就係話。即係要告別老人政治啊，又老屎忽乜乜乜乜啊，唔係咁，但係問題就係話，你喺立法會裏面你係新人咧，其實你係要謙虛一啲嘅，其實點都係要，係要即係你有啲人唔熟咧，係會賴嘢， 因為嗰啲嘢其實咧係好 sophisticated， 係啊， 好精緻嘅嘢， 尤其你對住官咧嗰種交際手腕咧，喂，其實你都好容易俾人哋即係老屈啊，或者揾咧揾你著數嘅，其實係 俾人抽到你水㗎，係 啊， 因為你食飯嗰時候唔係咁同我講㗎嘛，大佬， 係啊， 你喺度打工作揼嘅，屌完我請你食餐飯，你又即係已經係出曬水咁，大哥點搞啊？ 係陶謹申好似1999年嘅事咧， 九一 嘅時候咩截取通訊條例啊嘛，嗰陣時有官民同我陶謹申講話，加多條條文就話咧，特首宣布幾時嘅時候咧，幾時生效嘅時候就生效啦，即係等我哋行政易做啲咁。 咁咪閪咯！但係陶謹申都有好處喎，佢一個大黨裏邊，咪當年嘅反對黨裏邊，你有咁多人喺度幫你夾住喎，即你唔敢亂咁 commit 喎，即你唔敢同個官食完一餐飯之後，我 commit 咗你。我应承咗你，喂，点知原来你系唔熟书？我唔系话你系鬼，而系你系唔熟书，或者系完全了解唔到嗰、那个即系形势个变化。喂，老实讲，嗰啲 A.O. 好醒。 系啊， 喂，我哋即系渗过半只脚入去嗰啲建制已经知啦。佢同你 make deal 嘅时候，你喺立法会里边，佢取得你一票得一票嗰啲咧，你真系会 high 嘢噶。 系， 你谂下当年啊，大舊佬陈伟业啊，都 high 俾曾荫权啦。 系咩？ 佢自己就 提名曾荫权啊嘛。 哦， 佢自己就话 佢又好笑。嗰次喺个佢喺个节目里边啊，调翻转头讲，我叫佢投弃权噶。你唔中意达仔啊嘛？ 嗯， 你唔中意曾荫权，你又都冇理由捧曾荫权啊嘛？因为你唔系成个建制嘅一部分嚟噶嘛，大哥。 嗯， 喂，喺我哋嘅立场，梗系不投票、不参选，即系不当呢个候选人啦。 系 咪三不啊嘛？ 嗯 喂，有乜可能我 suggest 叫你啊？系你揾我揾刘世良啊，大佬，谂住借刘世良嚟 justify 啊？ 啊，咁都得？ 世良又好醒嘅呢啲嘢，即系佢就话 no pain no gain。咁但系我唔知道你 gain 咗咩翻嚟嘅，好大佬。 佢话咩争取咗天水围，唔知乜乜乜啊嘛？ 好似 我唔知啦，嗰啲嘢系嘛？即系如果你话真系对天水围加封，咁但系你都冇理由攞你自己嘅政治嘅嘢嚟去压落去噶嘛？但系嗱，我只系举一个例子啫，我唔系话大舊佬错晒。我只係話，即係回顧翻過去嘅日子裏面，你一 make 呢啲咁 promise 咧，係會死得好快。正如當年民主黨一樣啫嘛。 2010 喺超級區議會嘅嗰個投票裏面，以為自己好醒，係嘛？加多五席啊，又係叫功能團體，屌以為同老共玩文字遊戲，屌！你睇下搞佬要補嗰三席，覺得幾辛苦，大哥係咪？又冇乜傻嘅，有咩傻啊？嗰啲嘢 超區係俾你攞兩席。不過 你要立 選又少， 你喺作為反對黨立於不敗之地，你係執唔到政嘅時候，你一定要做一個旗幟鮮明嘅反對派。 係， 好似阿毛咁，啲飯都費 Q 事同你食，真係唔同你食噶，係咪？因為佢又要食煙，屌你去嗰啲咁嘅高級地方，我應該行落去行好鬼遠，大哥，你食完咩啫？喂，同埋老實講，你去過馬會又好，去過康康級都好 ，nothing special。同我哋落去樓下嗰啲大排檔食有乜分別啦、啊？ 係 係咪對住啲人點食落口嘅？但係你政治素人咧 係會好容易 high 呢啲嘢嘅。 係， 尤其是你係基層出身嘅，好容易中呢啲計㗎。屌你雞髀真係打贏牙教院啦，你就會出事㗎啦。我覺得，所以嗱，我即係上個禮拜提咗一個自決建議，今個禮拜我會提咧就係、是、咧，你嘅左翼係要聯盟。 嗯， 你唔單止係香港，睇翻烏坎村嘅 case， 睇翻台灣嘅民間嘅社會，你同埋呢啲民間係需要聯結。你唔可以就諗住再獨善其身。嗱，你可以溝埋張超雄，改乜名都好啦。屌，真係你要工黨又好，叫社民連又好，叫呢個土地正義聯盟又好。但係你相同意識形態嘅，如果你同老共鬥爭喺個比例代表制裏面，你咪公民黨就做專業，民主黨就變成地區。 嗯、 你個左翼起碼你有泛民有三個大嘅板塊。 係， 而你唔好俾本土派嗰班即係傻仔。是立晒你嗰样嘢，你一定要提到个自决出嚟嘅、嗯、，at least 都要提自决啊。 系 你唔会好似我讲到咁尽，我就话屌唔得噶啦，冇人搞独立啦咁样。咁但系你都可以 reconsider 啊，喂，呢个系同老共斗争嘅一个策略嚟噶。 嗯， 唔好话嗰样嘢，你 truly believe， 但系呢一个系基本嘅权利嚟噶嘛。 嗯， 喂，如果你再唔搞，你继续用样水片化。我都唔知道，即係未來嗰十零廿年，大家點走落去？ 唔係，同埋你帶翻呢、這個啊，即係呢所謂自決擺轉頭嘛，係咪？喂，咁啊，剩翻嘅時間唔係好多嗱，但係我想有一篇文好想講嘅，大佬，即係其實本身即係今日講呢個烏坎村啦，我想講下啊朱凱迪啦都要。咁啊，我見到即係喺立場裏邊咧一篇文咧都幾過癮嘅，其實係。嗱，呢個金融 Loser 寫嘅，即係呢排好多人 share 啦。咁就佢嘅題目咧係咩咧？就係叫朱凱迪做咗議員之後，樓價仲貴喎。 唔怪得佢係金融 Loser 啦， 即係即係你唔好咁快咁斷定佢住先啦，聽佢講乜啦。 我大概估到佢咩嘅起嗰個題就屌。 嗱，佢就話啦，嗱即係其實佢主要佢立論係咩咧？就係、是、話。即係呢啲朱凱迪呢啲咁嘅人咧，粉世疾俗啦，係咪？即係其實一定係會拖慢呢啲地產商嘅發展步伐嘅。點解咧？即係喂呢啲人嚇、啊，即係有迪士地產商嚇、啊，認為呢啲地產商財雄勢大仇富啦，又覺得係，又覺得有地產霸權啦。點解有霸權啊？嚇、啊，因為你壟斷呢個市場啊嘛，呢、這個土地市場啊嘛。啊，點解咁壟斷土地市場啊？啊，唔係又官商勾結啊，利益輸送咯，係嘛？啊，呢啲地咧全部都係不公義咁樣攞翻嚟嘅嚇，即係咧咁啊，覺得呢啲左膠啊，佢唔係講左膠啦，即、就、係、是、我講啦，呢、這個就係、是、啊，佢覺得呢啲即係呢啲咁嘅地產商啊。全部都掠奪弱勢社群啊，咁樣自肥嘅啊，總之乜都要反啊，唔俾佢發展啦、啊。喂，你久而久之，即係你係乜都要反，又唔俾發展嚇、啊。你成日講環保啊嘛，咁你又唔俾發展，喂，土地又不足嚇、啊，供應又唔夠，咁所以啊，你最後尾咪即係求你最後尾你咪自己攞嚟衰。啲樓價其實咪就係會即係會反而係會越嚟越貴咯，係嘛？你唔俾發展啊嘛！ 喂，大哥，佢知唔知道橫州究竟係而家拗緊咩問題？你唔好咁泛泛之談喎、啊。即係其實而家佢就係講一樣嘢，就是、因為朱凱迪過去所謂嘅保育就阻止發展呢一個嘅所謂嘅假設。 保育係一件事， 嗯、 但係而家你橫州係發展，而家拗緊嘅就係起幾多公屋嘅問題啊，哥仔。 橫州本身係2013年嘅時候承諾咗起17000户嘅公屋， 係 而家得翻4000。 四千咋？ 咪咯，屌老尾！喂，你而家唔係啊，你係少咗供應啊。 係啊， 你一白痴啊，呢、這個金融 loser。 唔係我咪所以話佢係金融 loser 咯，大佬屌！ 喂，第二樣嘢， 喂就係呢一個咧，做金融嘅友咧，嗱，我唔知佢係咪真係喺金融世界裏面玩嘅人。如果你咁講嘅話咧，呢一套觀點咧，其實你應該係要即係申報利益嘅。 嗯， 因為點解咧？你隨時買咗好撚多即係呢個地產股嘅股票嚟，真 係。咁但係佢即係嗰啲揾嗰啲咩譯名啊，即係 筆名又好難講嘅 咁樣啊嘛， 匿名啊 嘛。OK， 咁佢第三樣嘢咧，正如頭先我喺度講嘅，喂，大佬發展同保育。應該係要平衡嘅。 嗯， 喂，香港過去日子裏面永遠都係覺得發展係冇問題嘅，係一件好事嚟。其實呢個已經係我哋嘅盲點嚟㗎，即係舊嘅唔去，舊嘅唔去，新嘅就唔嚟。喺、嗯、我哋呢一個 generation 嘅人嚟講，我覺得對我嚟講都係一個好大嘅反思嚟嘅。咪、嗯、公屋咪重建咯，係咪起得好啲啦，靚啲？因為有呢個概念。喂，你諗下，我哋成個中環啊，嗰啲樓啊，即係除咗一兩棟真係。 即係可以保得到肉之外呢，其實大部分都係拆完又起拆完又起㗎啦。 係 我哋覺得係好正常嘅道理，但你睇下外國，即係環觀其他嘅地方，雖然你話香港一個即係地少人多嘅地方，呢個係一個國際金融中心，我哋要善用我哋嘅土地一件事，但係你唔可以喺成個嘅世界同埋國際嘅潮流裏面，而家講緊保育、講緊可持續發展嘅時候，我哋行路打倒褪噶嘛，淨係講緊錢啊，淨係唯命是財啊，唯財是命啊，屌你真係有冇搞錯啊，大佬呢、這個即係金融 loser， 唔管你話自己係 loser 啦，我唔知你 winner 定 loser， 你咁搞法係咪啊？喂，呢、這個地方已經係好涼薄噶啦，呢、這個地方已經係一個 mistrust 嘅 society 嚟。 嗯 嗯， 喂，點解我哋對人嘅信任係咁低？因为我哋竞争太激烈，今日你爬唔到我头嘅话，你就系即系喺我后边，永远都 喂。第二样嘢就系话，有乜可能你选到一个议员系会阻到呢个发展步伐噶？你真系讲，你个真系觉得议员系好捻大权力？喂，议员有几大权力？你知唔知噶？你知唔？你有冇读过《基本法》第74条噶？你戆鸠嗱，第三就系话喂。就算啊，唔係朱海迪嗰啲，喂，其實反而咧有啲地產商咧，你唔係叫佢咩阻唔阻止呢個發展步伐咧？有時其實佢哋都想阻止發展步伐，正如你講，佢係想推高個樓價嘛，係咪？咁啊，新世界啊，喺呢個乜鬼嘢喺上水嗰度啊？喂，而家佢唔知有個鬼屋城啊！屌你唔撚，即係佢起咗成5年啦，都唔撚賣啊！ 哇， 咪俾人話鬼屋咯？ 哦， 喂，你有地你都唔撚放啦，你有樓都唔撚放啦，仲話發展 囤積居奇嘛，即係我已經即係好似阿陳茂波嗰陣時候咁啊，佢買曬嗰啲農地，就諗住你發展嗰陣時候，屌你咪從我買嗰啲地咯， 嗯， 咪所以有啲人咪扣帽子就話，屌嗰啲友喺度反對嗰啲，其實想浪高少少個價啫嘛，或者係拖一個好事嘅時候即係出貨啫嘛， 唔係即係有啲本土派咧，即係有喺度鸚鵡學舌啊，又戇戇鳩鳩咁，即係其實我唔知即係點解。同呢啲即係地產商可以咁撚 friend 嘅，即係講嗰啲嘢咁似啊！喂，大佬，即係好似鳩達咁樣叫你揾翻個相熟嘅地產商啊嘛，即係覺得你喺度收錢搞嘢啊嘛，即係呢咁嘅豬心之論啊嘛！ 即係嗰陣時候扣阿長毛帽子話佢人哋出錢俾佢笑一樣， 唔係即係呢啲咪梁鳩博咯，大佬！即係所以你話，即係有時你覺得本土派佢搞嘅嘢係咪社運咧？其實講真，嚴格嚟講，我唔可以覺得社運嘅，即 係右翼嘅運動， 係咯， 右翼嘅運動， 嗯。 喂，點解我對於佢哋成套所謂嘅意識形態咧，係深惡痛絕？ 嗯， 就係因為你由建立仇恨、族群矛盾開始噶嘛。 嗯， 青年新政喺全民退休保障嘅立場講乜撚嘢？廿右派一樣咯， 要廿年先得啊嘛。 佢有資產審查㗎， 係仲有資產審查。 你唔好同我玩啲 grand theory 啊！因為香港控制唔到個人口政策，所以乜都唔使做啊。喂，呢、這個對唔住啊！呢、這個我同你個路線分歧啊，唔係你死就係我亡噶啦。 嗯， 喺我哋左翼嘅人嚟講啊，喂，呢、這個唔係我同你嘅政治鬥爭咩？喂，呢、這個係一個唔單止一個意識形態嘅鬥爭，呢、這個係我哋照顧啲弱勢社群、基層市民一個好重要嘅渠道嚟噶嘛。公共政策，大哥，你同我講我攞唔到呢一個嘅人口嘅權利，所有嗰啲嘢都唔使做，乜嘢邏輯？乜嘢道理啊，大哥？ 土伯，你即係我唔知你有冇睇呢個禮拜二啊，即係嗰個政情揭露啦。咁啊，阿CK揾咗班公字頭嘅，即係係嘛，即係又工黨啊， 未睇 就顧之然係啦。咁啊，街工啊嗰扎咧，即係成班即係叫做係即係一啲即係為工人打即係爭取利益嘅一啲政黨啦。揾晒嚟上嚟，喊苦喊忽啊！又話啊，今年立法會啊，即係呢啲即係為公治出頭嗰啲政黨咧，就全軍覆沒咁。 其實佢都要諗一個問題嘅，即係除咗你個論述咧係博唔到人啊嘛，我哋已經選舉前已經講㗎啦，你點可能博唔到㗎？係 啊，係、啊。 同埋你係唔敢博啊？ 唔係佢唔係 好明顯，你係唔敢博啊？好簡單嘅道理啫嘛。我話我唔熟㗎，我唔熟書啊，因為我已經冇跟 social policy 所耐㗎嘛。後屘我問翻人。原來所謂65歲透過家庭團聚，其實得1% 嘅啫， 1% 都唔夠啊！佔整體新移民嘅人口。 嗯， 阿哥，你唔會因為攞嗰100% 嚟開刀，你攞個錘仔嚟打個烏蠅啊嘛？你梗係搞攞烏蠅拍啊，大哥！ 然之後令到香港人本 99% 嘅人攞唔到全民退休保障， 你為咗仇愛。 你為咗仇外，你係連本地香港人咧都為都要同你陪葬，係咪？ 喂，所以我哋嗰啲邏輯係好清楚嘅。 係， 喂，呢個係意識形態政策嘅分歧同我。 嚇！ 喂，我仲要同你一齊雷動雷埋你啊！我屌你真係真係好好好笑嗰啲友，所以你唔使寫嗰啲嘢俾我，你嘥鳩氣。我係同你路線分歧嘅，大哥。即係同樣道理喺我嘅角度，建制派同佢哋係一丘之貉嚟嘅，大哥。即係我唔係想講翻轉頭啊，而係你成個意識形態嘅分歧嘅情況之下，我哋所謂嘅左翼，你係要回應嘅，你唔可以避嘅。今日喐得你劉小麗，今日喐得你朱海迪，喐得你黃浩明嘅話，他日掃曬你哋嘅。 係係， 你一路都搏唔到嘛。 嗯。 你一個 percent 都博唔到，我後屘我選舉完我先問人嘅，因為我唔熟啊嘛已經。 佢哋攞住嗰個 argument 就話：，唉，今日一個 percent 啫，你點知廿年之後會唔會一百個 percent 啊？佢攞啲咩嘢？ 廿年之後你做咗官啦、啊，阿、哥仔， 唉， 係嘛？你永遠都係揾啲 uncertainty 嘅嘢嚟講，你同嗰啲官有乜分別啊？大哥你係嘛？官都係咁同你講嘅啫嘛，嚇你嘅啫嘛，話會破產啊嘛。呢個係一個政策嘅分歧。呢个系一个路线嘅分歧，呢个系意识形态嘅分歧，呢个系左派同右派嘅分歧。 嗯， 我想讲一样 嘢，好简单。你问我叫我包容佢 ？No， no way， 系咪啊？唔系呢个系我为我自己解释点解我会系咁兴嘅原因啊。所以你同我路线分歧 ，sorry， 你唯一同我 H F 可能只系打双簧啫，唔紧要。 嗯， 即系我都系务实嘅人，喺处理问题嘅时候有优先嘅次序，有主次矛盾。但系你而家主要矛盾打完之后咧，我就跟住打你啦，戆居，系咪？你路线唔清楚，你咪继续路线唔清楚咯，你咪以为你可以沟到人咯？我唔觉得沟到嗰啲人、啊。喂，佢哋只系会消失嘅，喺我嘅世代，我讲好多次啦，嗰啲人系唔会出声，即系自私嘅人，鼓励集体自私嘅人系唔会出声，因为点解佢宁愿自己奋斗啊嘛？屌，我不如我去考个律师牌好过啦。不如我即係努力揾錢好過啦，我讀多啲書，跟住諗住移民咗就算啦。唔緊要，但係你唔好將一啲無恥自私嘅説話咧，係宣諸於口，喺度荼毒其他人。 我再你澄清一樣嘢先。 係講咩？ 你係咪反雷動先？ 我唔係反雷動啫。 有啲人話你反對雷動喎，大佬。 喂，所以你啲咪就係好簡單人喺度咯，大佬佢寫嗰啲嘢，可唔可以有人俾我睇啦 ？cap 俾我睇，屌佢都完全誤解咗我成個意思。做要做，但要完善啲。你一系就唔好做啦。如果你喂你搞唔到嗰啲 preconditions， 你冇人搞啊，因为乱晒大龙啊，冇人答到我问题。点解你唔同《苹果日报》嗰度协调下嘅大哥？系、咪？你成个 system 系有问题，唔系即系我唔想再讲翻一样嘢啦，喺度翻炒。即系我嘅意见讲咗就讲咗，中意听就听，唔听就算啦。我又唔系泛民大佬，系咪？我又唔系意见领袖，我唔系 KOL。但系个问题就系、是。如果我都唔講我真心嘅説話，你聽我節目把撚咩？係咪啊？我信嗰樣嘢，我就講嗰樣嘢啊！大哥可以修正，但係個問題就係、是、我喺度計算緊啊！屌我而家同你選舉啊，係咪啊？我而家仲做政治人物咩？啊！我咁樣講你就得罪氣喎，屌咁講你就得罪 Anthony 咁樣。 嗯， 我唔使 care 呢樣嘢㗎，哥仔而家我個腦裏邊，我憑我嘅直覺，憑我分析。凭我过去嘅参与嘅经验，我嘅判断，咁我咪讲呢样嘢俾你听咯。你可以驳我，但系唔好屈我。 嗯， 系咪？我话你完善唔到嗰几样嘢咧，唔好搞我搞啦，系咪？有啲人话喂，泛民一早唔参与，因为你话预留每席一个区一席本土嘛，屌你戆鸠！喂，我系泛民啊，大佬啊，我都坐你戆居啦。即系话你雷佢啊嘛，大哥。 诶、呢个澄清翻先，唔系雷佢，而系话如果你自己能够有一席选到嘅话，我喺嗰个议席计算嗰度，哎呀，泛民，即系我呢度要少一席啦，即系意思系咁嘅啫。 所以咪系咯，翻翻转头就系、是、呢、這个系我同你意识形态嘅斗争啊嘛。你一讲全民退保，你一讲六四，你一讲七一，无论叶普成又好，青年新政又好，露晒底噶啦。 你就算讲新移民， 你同我讲啊，可以雷佢。因为你喺六四嘅立场，对唔住，我同你划清界线，你又唔应该救嗰边嘅火啊嘛？咁我系咪同你意识形态嘅分歧啊？系咪路线嘅分歧啊？七一你话唔赞成呢一个嘅六八九下台啊嘛？但你又去筹款啊嘛？你喺全民退休保障嘅时候，你讲咩嘅立场啊？阿哥，我而家评论完啫， 如果我真係選嘅時候，我都驚我自己講說話太重，係咪？我驚得罪人，因為我怕乜撚嘢？我真係怕乜撚嘢而家，係咪？你中意講我講你好聽嘅說話啊嘛，係啊，繼續累啦，累到夠啦，好啊！今次嘅結果證明香港人有智慧咁樣，係咪？冇問題，我哋都係做神運動啫，係咪？有乜問題啫？係咪？戴耀廷係咪？即係從來都係先知，唔係講呢啲嘢嘅虛話。我同佢老友過你哋啦，佢係我師兄嚟㗎，佢係帶我基本法研究組㗎，阿哥，我點會唔 respect 佢啊？但係個問題啱就啱，錯就錯。OK， 你都係想陶君衡講真話啫，講佢真心相信嘅嘢啫 ，rather than appease 大家嘅嘢啫，係嘛？你聽把撚咩？屌，你聽第二度啦，係咪？即係我唔係話講大家走啊，而係我話嗰啲刻意地誤解我嘅意思嘅人，跟住扭曲完之後，好似阿大舅咁講，扭曲完之後，即係跟住放大嗰樣嘢，就以為係，係咪？ 嗯， 我亦都要 clarify， 我唔係泛民大佬，我亦都冇參與過程，但係我知道好清楚。當中的問題在哪裡，你搞不定那些事的話，你真的是負資產來的，下次、嗯、今次第一得個原因就是投票率高、 嗯、 四更的是不是你這樣累法， 不是也一樣東西，就是其實共產黨太過分了，不是因為事實上其實我覺得是一個總反撲來的，其實是、今年的七一、算是多了人，是不是六四的故之言，但其實香港人真的忍了很久的，即係其實講真，如果啊，你話即係你講呢個再雷動係四年之後嘅事情啦，咁你咪睇下即係究竟習近平係即係開邊飯咯？你之前都你頭先都話啦，係嘛？好多人都話佢係好人又成啦。 我唔知啊，我唔敢判斷，我對當權者始終係有一個懷疑，同埋我哋應該用一個懷疑嘅態度。 係，永遠應該係。 係咪？因為我聽到喂李柱銘私下又咁講，陳日君又係咁講，我先驚啊，大哥。喂，老实讲，习近平呢啲人能够爬得到上位嘅人，即系一将功成万骨枯，下边有几多人即系死战佢师弟嘅大佬？ 嗯， 喂，佢话俾你听嘅嘢，你都要有怀疑啦，系嘛？你都要即系疑中，唔好话疑中留情啊！你听还听啦、啊，大佬， 嗯， 信还信啦、啊，系嘛？喂，佢真系窝要巴乔夫，话系苏共，即系偶然一次嘅机会嘅啫。 嗯嗯， 系咪？因为佢要搞政治改革开放，要打散共产党嘅权力，点知原来自己都玩捻完。 嗯， 就系因为佢攞到呢个教训同经验，佢更加唔敢咁做啦，系嘛？对老共嚟讲， 好、嗯 哦。喂，我咩？头先打断咗你几下，曹总，你咪有啲嘢想补充啊？你哋 冇噶啦，告急啊！即系最后呢几分钟，即系要大家要积极报名啊！ 系， 好好睇睇啊！即系呢个大军阀要多啲人啊，大佬。 咁啊，使唔使 call 下自己啲 friend 嚟啊，大佬？ 你 call 自己 friend 咪即系你喺度中票 啦、啊？唔系啊，我哋原来咧喺街头咧有好多街坊咧，原来有听我哋嘅节目。 哦， 咁如果就唔系同我讲，同我身边嘅人讲，就话咧，原来佢即系嗰啲阿叔阿婶，原来有听大军阀啊，真系好少。 唔系，我发觉好多记者听，尤其文汇啊，文汇啲喂，文汇啲记啲 friend 都过嚟报名。 喂，我啲九龙东嘅街坊咧，真系撞到我嘅时候咧，哇，好耐冇见你啊！我而家唯有即系寄情，即系喺你嘅花生台节目，我咁俾面我大佬，你有冇出？ 咁你叫啲街坊嚟报名咯，系嘛？ 佢又话我啲粗口又讲得好自然噶，即系唔系刻意讲或者唔系刻意唔讲嗰种。哇！我话你讲到真系夸晒张， 即系粗口如呼吸啊！真系好咁啊！下个礼拜再见啦。嗱，阵间我哋晏啲翻嚟咧，都会直播呢个炉炒花生。 喂，我食咗饭先，我 不过食咗饭先系嘛？即系直播嘅时候咧。都会喺 page 咧里边发消息俾大家嘅。 啊，俾我食个零钟头饭先，大佬。 好 ，OK， 拜拜。 大家好，我系快必花生当饭食，我哋最积极。你听紧嘅系 HKPeanut.com。